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封印，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想演，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呢，继续跟大家聊的是相声小品当中的方言妙用。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到的是魏文亮和他的弟子朱德刚合说的五坠子，还有呢就是苗阜王声他们的成名作满腹经纶，这是一个剧场版的实况，表演的比较充分啊。那么咱们来先说说这个五坠子。五坠子当中呢必然有学坠子，那么学坠子呢就要有河南的方言。您看很多相声当中啊，无论是学地方戏啊还是学曲艺啊，都牵扯到方言的妙用，用的还是那么的自然。提起这河南坠子还真有意思，它发源在河南，到现在河南也很流行啊，在很多书会上您还能听到坠子的演唱，在乡间您还能听到演员的表演。北京天津这也是河南坠子艺术发展的重要的基地，很多演员就是在北京天津生人，或者在京津两地长期的居住，平时啊不说河南话，但是上台表演坠子前头这铺缸啊，就是这个和观众的这个交流，对节目的铺陈，哎，还是得用标准的河南话，听起来呀特别的亲切，观众听着有意思，韵味纯正。要是再赶上同乡们听到，哎，那更是亲切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相声演员怎么劈坠子，怎么用听着有意思，韵味纯正。要是再赶上同乡们听到，哎，那更是亲切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相声演员怎么劈坠子，怎么学这个文武坠子啊。我们请出魏文亮，和魏先生搭档的是他的徒弟朱德刚。朱德刚是我国宝岛台湾的相声演员。 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在座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啊，好邻居啊，来支持我这场演出。 是 我这个学生啊，我这个徒弟非常可爱，他现在在台北正在拍电视剧。 是的， 为了这场演出呢，把这个电视剧暂时推掉几天，来给师父参加这场演出。 应该的， 我这个徒弟非常可爱。你可不知道，在台北啊，他在台湾呐、那个名声相当大呀。 不敢当， 朱德刚啊， 不敢当。 哎呀，真是啊，大腕儿就走在马路上，阿刚， 这都叫我呢。 我走的跟他一块儿，没人理我。我说那是你是我师父得了。 不，这不行。 现在腕儿大都得是师父。 没有 。这好啊， 哎， 你看那个中央春晚， 是 师父跟中央春晚没有缘分，没上过。 对， 你看我这徒弟，两次上中央春晚。 那我干的没错。 哎呀，得到了观众的好评啊， 是 多好啊。我夸奖你半天了， 哎。 我入活都入不进去了， 嗨， 啊， 那您说这怎么 说？哎，对了，大家你可不理解啊，什么叫入活入不进去了？ 是啊， 在过去我们得有很多的老先生，要说这相声之前，口里头加点那个小段儿， 是

这次把学徒换上来为您唱一段河南坠子。 河南坠子 唱不好，唱好唱来大家多多原谅。今天我要唱哪一段呢？ 唱哪一段呢？ 小寡妇上分。嘿， 听听， 注意啊，来把手机预备好了。 哎呀，不可能哭， 这种手机不吃水。 哎，您放心， 非哭不可。 不可能。 小那家人独坐房中叹凄凄，热泪儿像断线珍珠往下滴呀、啊，狠心扶贫了奴隶了养士，奴家我是半夫，金杯成了挂具，羞了大大低头掐指算，到明天不多不少整整五七，我这里带公婆上坟去，瞧见了我那丈夫新坟在哪里，小家人儿啊，哎，那个隆咚，那个隆咚，他那两眼不住的流下泪，可怜我等，那个隆咚，那个隆咚，我的五儿五女叫我怎样活下去呀、啊？ 你怎么也哭了？ 我钱包也丢了。 你也哭钱包啊？ 确实够悲的， 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 太棒了。 方才我说的这些个演员都属于文坠子。 文坠子 还有一种叫武坠子。 武坠子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你当然没听说过 啊！ 这种坠子失传了百十多年了。 难怪了， 你没赶上。 您赶上了？ 我也没赶上。 那您提他干什么呢？ 您别看我没赶上 啊， 但是我会唱。 您会唱？ 那是。 各位观众，赶巧了， 怎么着？ 难得这个机会，师傅 啊， 您就在台上给我们展现一下无坠的，怎么样啊？哈哈哈哈，我也好好学一学。 哼啊，唱会无坠的。 哎， 不过你还得帮忙， 帮摁电铃，没问题。 不，在摁电铃的基础上 啊， 你给我伴奏， 伴奏 拉弦。 我不会拉呀。 不，用嘴很简单。 用嘴 一教就会，一看就明白。 是吗？ 啊， 那您哼一下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您听听，我试试。 来， 您看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行吗？ 哎，我徒弟是聪明啊，听一遍就会了啊。不过您没吃饭呢。没吃饭， 我刚才吃了五碗饭，再加两套煎饼果子， 哎，怎么连点底气都没有啊？ 哦，声儿太小， 大点声啊！ 大声没问题。 来， 真的啊，脏脏脏！ 哎， 我刚才吃了五碗饭，再加两套煎饼果子， 哎，怎么连点底气都没有啊？ 哦，声儿太小， 大点声啊！ 大声没问题。 来， 真的啊， 脏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哎，比刚才好多了， 行吗？ 如果声音再大一点就更好了。 再大一点， 来 了啊！ 嗯， 脏当啷的，脏当啷的，脏正脏啊！脏当啷的，脏当啷的，脏正脏。 有意思 啊！ 再声音大一点，就像无坠子了。 来， 哎， 脏当啷脏脏。这我来不了了， 来不了了， 我声就那么大， 咱就这样， 行吧？ 好嘞，行。那我得化化妆， 您化妆 好不好？五坠子嘛， 哦，包点妆。 哎，对对，化化妆， 猴子绑起来。 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帅 啊， 五坠子， 行吧？ 哎呀，太帅了！ 嘿， 好看， 把大罐绑起来。 哎，这是干嘛？ 五坠子嘛。 哦，五坠子把大褂给绑起来了。 对。 也捂坠子，就绑大褂。 嘿，把袖子卷起来。 这干嘛？你卷袖子？ 捂坠子嘛。 好吧，捂坠子，卷袖子。 来个凳子怎么样？ 好，来来 来， 搬 椅子， 来 搬椅子， 来 搬椅子。 哎，干嘛来椅子呀？ 坐着呢。 我坐着，坐着 行吗？你看多好， 这椅子行吗？ 来搬椅子。 好， 你坐着我就放心了。 我放什么心呢？ 拉弦不得坐着吗？ 啊，好好好，来来， 扔电铃。哎，我上场，捂坠子开始。 好，扔电铃啊。 辗转青天不可欺，张飞何端邓阳秋，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买不挨着，您这是 不坠子就不挨着。 嗨， 此举提更您把一不多表，不嫌学徒捉回亚桑，奔挂雕字横眉凶儿，我给你唱一回坠子说。 唱坠子说。 呸， 这就要开始了。 嗨， 各位注意了啊。 嗨， 别乱跑啊。 这这这 干嘛？ 你瞎嘟子什么？你 不是，你刚才不是 我叫你呢？ 你叫我？ 我叫你呢？ 你可叫我什么？ 我叫你嗨。 叫我嗨。 嗨， 那我怎么回答呢？ 你也回答我嗨。 哦，嗨， 把弦子拉起来。 这就开始， 咱们要唱一回坠子书。哦，那么的一呀会儿，哎呀，那么的一呀会儿，哎呀，那么 别唱了。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我这你这捂着怎么打人呢？你这是 没告你捂坠子吗？ 哦，这就开打了？ 那还等什么时候啊？ 那我怎么办呢？ 拉弦吧你。 好嘞。当当啷子，当当啷子，当当当啊！当当啷子，当当啷子，当当当！ 要把那钱都把那说的。徒儿，徒儿，徒儿，徒儿，你怎么了你？ 我怎么了？ 啊，你怎么喝多了？ 我被你吓死了我！ 怎么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一惊一乍了，我以为你又要打人了。你这唱的什么呀？你这是？ 我这词儿叫要罢了钱。 什么叫要罢了钱呢？ 那阵的小书场啊，不卖票 啊， 谁唱完了下去要钱，谁唱完了下去要钱， 我打零钱， 要罢了钱。 那后面那一句呢？ 收过来扔啊！ 哦，这就要开书了。 哎， 哦，那我 那行，那行。 脏的浪子，脏的浪子，脏脏脏啊！脏的浪子，脏的浪子，脏脏脏。 要罢了钱，书要归的正，他管拉呀，我管唱，俺的拉管听。 脏啊，大概你这不废话吗？ 怎么了？ 我拉您唱，大伙管听 啊！ 我要不拉您不唱，大伙听什么呀？ 拉弦吧你！ 脏的浪子，脏的浪子，脏脏脏啊！脏的浪子，脏的浪子，脏脏脏。 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还没准儿呢。脏的浪子，脏的浪子，脏脏脏啊！脏的浪子，脏的浪子，脏脏脏。 我唱个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强迫收听。脏的浪子，脏的浪子，脏脏脏啊！脏的浪子，脏的浪子，脏脏脏。 爱听文，爱听武啊，爱听见了你就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是我不会，爱听武的木学生，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难也不中啊。 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又打住了？ 弄了半天您全不会呀？ 啊， 这不废话吗？ 是啊， 啊， 从这儿往后听，句句是废话。 句句是废话。 哎， 那离开废话呢？ 离开废话我没词儿。 嗨，我说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大伙儿受累，就听听我师父啊，好好的给大家唱一段废话，是吧？ 兄弟， 脏的浪子，脏的浪子，脏脏脏啊！脏的浪子，脏的浪子，脏脏脏。 是放在唱大家何人登？彪彪把爷叫洛城啊，彪彪把爷叫洛城啊，彪彪把爷叫洛城啊， 脏啦啦脏啦啦的脏脏脏啊，脏啦啦的脏啦啦的脏脏脏啊，脏啦啦的脏啦啦的脏脏脏啊。删了，把那桌子全拆了。 这桌子是你的吧？ 啊。 不是我的我才敢打。 嘿，老仙儿，这个罗八爷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 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不出了大厅啊。 哎， 你怎么又拦着我呀？ 您唱错了。 怎么了？ 您这句有问题。 哪句？ 您刚刚那句啊？ 啊， 跟他的爸爸老罗一， 对， 哥俩迈不出了大厅 啊？ 不对呀。 啊。 啊 啊！ 他们是爷儿俩，怎么会是哥俩呢？ 没错啊！ 啊， 罗成、罗毅是爷儿俩呀。 是啊， 怎么是哥俩呢？ 怎么会是哥俩呢？ 你说呀，怎么哥俩呢？ 我说呀， 啊， 什么？我说这不你唱的吗？ 我唱的， 你唱的， 不可能啊！这么大学问，连辈儿都不会排。啊， 你问问各位观众 啊， 他们都听见了。各位观众， 谁听见了？ 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见？ 啊， 有没有听见？ 谁听见了？ 你看， 谁听见了？ 啊、你看，听见了。哎，你 哪位听见了？ 这一位，这位他听见了。 你听见了？ 听见了。 罗成罗毅说哥俩，我说的。 你说的。 你听见了？ 哎， 我说了，你把我怎么样了？ 对，哎，你想打架呀你呀、 啊？这个罗八爷呀， 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个罗成好拜把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都拉平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个罗八爷呀， 噔噔噔噔噔噔， 爷俩迈开了八条腿， 爷俩四条腿， 听着呀，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爷俩迈开了八条腿，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赶着臭腿来了。长大了的长大了的长长长， 他们连人带马爬上山呢， 马怎么上得去啊？ 听着呀， 长大了的长大了的长长长， 要不然吧， 这个长长这个长长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长， 他怎么上得去呀？ 长长长长长长， 嗯嗯，你看看，嗯嗯， 长长长长长长长， 那那也是很呀， 真的，哎，我们在干嘛呀？这是。 他的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这就上去了。 哎， 停。 怎么了 师傅呀？ 怎么了？ 您这在舞队的我算是学会了，我学会了。 你头这就这一次你学会了？ 您放心，让徒弟啊来表演一次，您来验收验收。 那不是，你对观众不负责任。 您放心，您站的也累了、啊、来您坐这儿啊，您坐好啊，来来来，坐好坐好，换我师傅拉弦啊，换我来。来啊， 你拿这扇子。 我你别急，我先绑一绑。 你也得绑点头。 我也绑头啊。 那当官也聊起来。 对，这也得绑起来是吧？ 多多聪明，这一辈子得学会。 那当然。 哎呀， 学会了， 真是好徒儿。 学会他的精髓呀、 啊。哦， 五坠子。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 来， 你也学会了。 学会了，学会了。 学会。 哎， 这把扇子是这把扇子。 哎，不用 啊。 我们的扇子呀， 啊， 照个头来分配。 是吗？ 您看看这一句。 嗯。 啊，看到没有？这不错啊， 这扇子。 嚯！哎，师傅您受累，您坐着、啊、来。 我， 您拉弦 啊， 我也来一回五坠子， 是吗？ 您来验收验收啊、哎。来了啊！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张要求，虽然不是好买卖，一夜夫妻白日黑。我给你唱一段锤子说，快 快 把弦子拉进来，咱们要唱一段说一回，说一回唱一段锤子说。哎 呀， 怎么还要你打我呀？ 你说的打你师傅吧。 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魏文亮、朱德刚师徒二位合说的五坠子，这也是魏先生的一段代表作品。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我们请您欣赏剧场实况版本的满腹经纶，由苗阜、王声为您表演。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再见。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